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57集，天威难测。汪直耐着性子看唐凡吃面，好不容易等到那碗面已经没了大半，他实在忍不住了。 我听说今天早上陛下单独召见阁臣说话了。 以汪直的性格，能忍到现在才说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。 不错， 与太子有关，结果如何？ 你都知道答案了，何必还问我？唐范摇摇头，放下碗。 你为何不阻止？ 我尽力了，刘健和徐普也尽力了。兴许万安答应了刘吉什么条件，使得刘吉在此事上也没有提出反对。既然首府和次府都达成一致，我们三人的反对又有何用？汪直起身来回走动，难掩焦躁。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？ 唐范看着他，心想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后悔当初听了自己的劝告，倒向太子这一边。他叹了口气，当日我曾劝你与万党划清界限，没想到却害了你。汪直有些粗暴地挥挥手打断他的话。 这些话就不必说了，我更想知道你的办法。 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唐范的所有焦虑和沉重似乎都伴随着那碗汤面而消失。唐范接过随州递来的帕子，抹了抹嘴。我与千斋公他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若是陛下一意孤行，我们就上书请辞。 那又有什么用？你们走了，内阁不更加成了万安的一言堂了吗？ 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极限了，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汪直本是抱着一丝希望来找唐范的，在他看来，唐范总会有无穷无尽的办法。事实上他也的确每每出人意表，让人惊喜，但凡事终究有例外。唐范毕竟是人不是神，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。汪直彻底失望了，太子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，淮恩已经不在京城了，如果刘健、唐范等人也被逼离开内阁，愚者根本不足以构成威胁。至于汪直自己，他可以暗中帮太子奔走，却绝对不会像唐范等人那样站在明面上跟万党作对。随州的身份也限制了他必须忠于天子，太子虽然是储君，可毕竟还不是皇帝，难道就没有人能阻止太子被废的命运吗？汪直最终失意地离开了唐家。送走他，唐范对边上的随州自嘲道：若非我当初怂恿他亲近太子，估计现在他正春风得意呢，也不需要如此担心了。唐范话音刚落，随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 你方才也说了，成事在天，天威难测，又岂是一两个凡人就可以随意曲解的？ 就在这番对话之后的当晚下半夜，唐范还沉浸在梦乡中的时候，就被随州摇醒，并得知了一个消息：山东地震，而且就发生在泰山。 地震。唐范的神智还没清醒，这时候的他完全不复平日的精明冷静，黝黑的眸子甚至蒙上一层薄薄的雾气，表情茫然无辜。 山东泰安， 随州强调了地点，脖子因为接触到冰冷的空气而站立起来。唐范一个机灵，终于有些清醒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 消息现在已经传入宫中了，汪直派了人过来转告的。 方才的敲门声虽然不大，在半夜里却格外刺耳。唐范睡得沉没听见，随州却不同。地震意味着灾难，如果发生在泰山，意义又格外不同。王者受命，异姓而起，必生封泰山。为何？因为自古东方为吉兆之地，泰山不仅位处东方，而且被视为神将灵聚之所。吕而泰，然后安，故曰泰山。秦汉以前就已经有君王屡屡到泰山封禅，自秦始皇之后，这种传统更是被延续下来，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以到泰山封禅为荣。跟汇入北斗可能出现各种猜测版本不同，如果泰山有事，所有人唯一会想到的就是上天给予皇帝的惩戒。皇帝做了什么错事吗？那可就多了。就算没有，大臣们素来也乐意将此事联系起来，给皇帝挑点毛病进行劝谏，什么不宜大兴土木，要勤政爱民等等。更何况眼下就有一桩大事摆在面前，皇帝想废太子。瞧瞧，皇帝刚有了废太子的念头，后脚泰山就地震了，这不是上天的预警又是什么？如果皇帝一意孤行，那到时候很可能就不只是地震这么简单了。唐范自然不会像寻常百姓那样真的认为废太子与地震有关，但毫无疑问，皇帝在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原先再坚定的想法肯定也会有所动摇，而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如果不是汪直派人送消息出来，唐范他们起码也要明天去内阁的时候才会得知，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失了先机。唐范二话不说，直接起身穿衣，准备连夜去拜访刘建和徐普等人，然后各自上一封奏书，内容自然是将灾难夸大其词，有多可怕就说多可怕，最好能吓得皇帝从此打消废太子的主意。几乎是唐范一有动作，随州就已经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。 我送你去。 好。 你身份敏感，又素来得陛下信任，此事是文官的事，你不要掺和。 我明白，若你不幸触怒陛下，我还要去给你说情的，怎么会去掺和？ 你能不能给点好话？第二日，当大部分人刚刚才得知皇帝明确提出废太子的想法，并且已经为此找过内阁的时候，就又听说了泰山地震的消息，朝野上下顿时沸腾起来。不过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，刘建、徐普、唐范三人的奏书就已经分别递上去了。奏书中将地震与皇帝想要废太子的事情联系起来，措辞严厉地劝诫皇帝，说太子当年也是您自己定下的储君，而且带您祭过天坛的，也就是得到了上天的承认，现在他没有失德之处，您却想要废黜他，所以现在泰山地震就是对您的警告，为了您的个人喜好而使国家社稷发生动荡，难道 这是您所乐意见到的吗？只怕太祖皇帝泉下有知也会感到不安。奏书虽然有三份，措辞也各不一样，但说的却是同一个意思。皇帝看完之后就留中不发了。但是京城官场没有秘密，奏书的内容依旧经由通政司悄悄流传了出来。能够当官且在千军万马的厮杀中脱颖而出，当上六部九卿的官员们都不会是省油的灯。从刘建他们的奏书中，这些官员窥见了不少问题。问题一，内阁本有七人，如今上书的却只有刘建、徐普、唐范三个，可见内阁里面意见不一，其他人很可能是支持皇帝废太子的，最起码也不反对。问题二，刘建等人选择直接上书而非先找皇帝当面沟通，可见他们在那之前很可能就已经与皇帝谈崩了。就像天线异象往往有不同解释一样，泰山地震其实也是见仁见智，并非一定就是与废太子有关，也可以用皇帝怠于朝政来解释，端看别人想要怎么说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摆在朝廷百官面前的其实就是几个选择，他们到底要不要跟着刘建他们上书，还是装作不知情？如果要上书的话，又该支持哪边？将地震跟废太子联系在一起，那无疑就是站在万党的对立面。万一最后陛下固执己见，太子当真被废呢？那现在上书的这些人，以后通通会得罪新太子。没有人能预知未来的走向，就像一辈子待在青天剑，天天跟星辰打交道的人一样，他们终其一生，别说窥透天机了，可能连自己的命运都未能看透。可是命运的车轮不会因为个人的惶惑就停止往前，即使帝王的意志也无法扭转。所谓人定胜天，其实是无畏无知且可笑的论调。皇帝终于害怕了，他看着摆在自己面前的三封奏书，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被一场地震彻底击溃。无论万安等人如何努力说服也没有用，皇帝自己也有思考能力，他不是傀儡或傻子。地震的事情就像一道警钟，一下子将他给震醒了。他何尝不知道，万安等人之所以费心拥立兴王为太子，只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而已。但从头到尾，皇帝想要废太子既不是为了万党，也不是因为讨厌太子，虽然那只是原因之一，但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让万贵妃失望。当年万氏的儿子夭折，让两人大为伤心，而且在那之后万氏再也没有所出，这江山传承将来终究不会由他们俩的儿子来肩负。既然万氏喜欢兴王讨厌太子，希望兴王能够继承皇位，皇帝也愿意达成他的愿望。反正两个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谁来当储君对皇帝而言都没什么区别。只是这一次皇帝犹豫了，不是来自大臣的反对，而是来自上天的预警。 难道连上天也不愿意让我和万事如愿吗？难道上天也认为朱佑元无法取代朱佑堂吗？ 成化帝终究不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，他虽然对朝政提不起什么兴趣，更乐意养鸟种花作画，不过自幼被立为太子所受到的东宫教育早已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。关键时刻心爱女人的愿望与朱名江山的担子在他心中权衡摇摆许久。 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。 万姐姐，是朕对不住你，不是朕不愿意立朱幼元，而是朕不能不向列祖列宗交代。 皇帝握着万氏的手，略带痛苦地对他如是道： 陛下何必说这种话，是我福薄，上天不想让我的儿子当太子，不想让我当皇后，如今更不想让我看中的孩子得偿所愿，只怕我这辈子也没有这样的命了。 万贵妃同样叹息，她虽然脾气暴躁，可并不是会一味发脾气的人，若是那样的话，也不可能在皇帝幼年时期给予他无尽的温柔与抚慰了。听了他的话，皇帝只会更加内疚痛苦，他是真心深爱这个女人，他这辈子得到了很多，也失去了很多，可哪怕是失去地位，他也不愿意失去眼前这个女人。但他现在的确还在朱家的地位上，他的性格也让他无法罔顾所有反对声音，执意去干一件疯狂的事。 不会的，你没有福气，朕就把福气分给你，等朕百年之后就立遗诏，让他们尊你为皇太后。朕知道你不喜欢太子，但他是个孝顺孩子，一定不会忤逆朕的意思，他会带朕好好待你，侍奉你安享天年的。 万事不能不感动，这个整整小了他19岁的男人的确对他足够好。他也曾为了皇帝后宫层出不穷的嫔妃和子嗣跟皇帝大肆吵闹，甚至对那些女人和孩子下尽毒手，而皇帝明明知道，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有时候他也会想，这是不是上天的报应，因为他杀了那么多条人命，所以他注定生不出儿子，也不能当皇后。但是有时候他心中又会涌起一股不甘心，觉得凭什么我费尽心力将你抚养长大，在你落魄的时候连你生母都不敢来探望你，若不是我，你现在早就死在深宫之中无人知道。可是到头来你竟因为你母亲的反对就不敢立我为皇后。这种矛盾的心思导致万氏对皇帝的感情一直都是爱恨交织，说不清到底是恨多一些还是爱多一些。 既然陛下心意已决，就不必多说了，就当我没有这个福分吧。 他反手握住皇帝的手，拍了拍对方的手背，露出一个安慰的笑容。 只是另外有件事。 皇帝现在愧疚的恨不得将天下间最好的事物都捧到他面前，闻言便道： 你说。 眼看崇祯万寿宫即将落成，从前你要亲自出宫祭祀，那帮大臣啰啰嗦嗦不让你去，如今不如由太子带你去吧，这样他们也就不能说什么了。你身体不好，我想让太子去为你祈祈福。 皇帝有些感动。 万姐姐，只有你会这样为我着想。 万贵妃抿唇一笑，手缓缓抚过他的头发。 你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自然要为你着想。 几乎是帝妃对话的同一时间，万府之内却是另一番景象。砰的一声脆响，茶盏被扫落在地，碎片迸裂四溅，个别直接砸在旁边侍女的腿上，又掉落下来。幸而碎片太小，又有衣裳挡着，也构不成什么伤害。饶是如此，满厅的侍女依旧露出畏惧的神色，连呼吸都下意识放轻了，唯恐触怒此间主人。 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 怎么就地震了？再说，这地震又怎么了？难道所有天灾都能算在废太子头上吗？ 万通气得浑身发抖，此事不由得他不记，原本万事俱备，连皇帝的诏书都拟好了，结果忽然来上这么一出。据说皇帝连夜将原本已经下发通政司的诏书又追了回去，再也不提废太子的事情。万安和彭华隐直等人相视一眼，俱都暗暗叹了口气。天灾每年都有，但皇帝前脚要废太子，后脚就地震的，的确比较少见。更何况地震的地点就在泰山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换了是别处地震，任凭刘建那帮人如何天花乱坠，皇帝也不至于改变主意。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像皇帝那种优柔寡断的性子，一旦缩回壳子里，要再让他下定决心可就难了。他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前功尽弃。